呢次个古仔叫做《逃出还魂》。肥仔同佢师傅系专门当人哋捉鬼、超度、还命嘅道士。有一次，肥仔同佢师傅去一户人家嗰度帮佢捉一只好恶嘅女鬼嗰时，肥仔一唔小心就命丧黄泉啦。但系佢嘅实际寿命都未到嘅，于是佢师傅就决定帮佢还魂啦。肥仔瞓喺自己屋里边，头前边点住两支蜡烛，佢妻子晓琳就喺身前守住。师傅交代睇好肥仔嘅身体。人死咗之后，头七一般屋企里边都会准备祭品，魂魄都会翻屋企睇下家人，食啲祭品，然后就会上路噶啦。所以师傅就选择喺头七日。事先师傅就交代晓琳注意事项， 你千祈唔好惊啊，肥仔生唔生得就要睇今晚噶啦。如果今晚都唔可以将佢嘅魂魄留低嘅话，佢就彻底死咗噶啦。牛头马面喺十二点就会带佢翻嚟，我哋要拖住牛头马面，只要一个朝早六点就冇事噶啦。我哋要准备啲好酒，俾啲牛头马面饮醉。最好一觉又瞓到六点，如果他们六点之前就醒了，我们就要采取其他方法的了。那时候只得你一个人在场，我不在这里，如果有外人在这里，魂魄就不会回家的了。所以无论如何你都要坚持住。听到这样， 晓琳就点一点头，两个人就开始忙碌起身了，准备那些要用的东西。首先要在地上撒满了白灰，因为我们是看不到牛头马面的，当他们来的时候上面就会留下脚印，看到脚印我们就知道肥仔回来了。魂魄回来一般都要化作一只小动物，比如曱甴、蝦毛、青蛙、壁虎，所以接住下来我们就要找那些小动物。如果有小动物爬上祭品那里，那隻就是的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很快就到十二点钟了。十二点钟声一响，晓琳就紧张起身了。突然之间他见到地板上白灰的脚印，他知道牛头马面来了。然后他赶快去到仔板面前，他见到有一只曱甴爬上去，连忙就问， 肥仔是不是你啊？是的话就爬上我手上边啦。 那只曱甴就好像听明了晓琳说的话，就爬到晓琳的手上了。晓琳拿出了自己的内裤包住了那只曱甴，这个方法都是师傅交代的。师傅说如果用女人的底裤包住，这样牛头马面就见不到肥仔了。晓琳包好之后就急忙地收埋了。然后他就见到他摆好几坛好酒，咕噜咕噜一阵就冇晒啦，然后就冇咗动静啦。呢阵时嘅牛头马面饮到烂醉如泥，就瞓低咗啦。一觉就瞓到五点钟，起身一睇， 我顶，差啲又错过咗时间啦！快啲带肥仔走，唔系一阵就鸡啼噶啦。 但系牛头马面揾咗半日都揾唔到肥仔，呢阵时佢哋就发嬲啦。直接现出原形就去找晓琳了。晓琳见到牛头马面在这里，直接就吓到跪低了。这阵时的牛头马面就过去捏住他的颈，大声地说， 快点交还肥仔出来，不是我们对你不客气的。 晓琳听到这样就死地摇头了。牛头马面见到这样都不理了，一手就将晓琳扔在墙上面，晓琳跌了落地，然后呕了一滩的血出来。牛头马面上去又刮了他两巴，然后手一揈，晓琳又被掟了出去，然后砸了在台上边，将台直接四分五裂了。这时的晓琳被折磨到遍体鳞伤，但是他想起肥仔的命还在他手里边，就咬咬牙坚持下来。就在这时就听到 咕咕咕咕咕 公鸡的打鸣声响了。 奥特曼未听到，心里一惊，然后老羞成怒咁讲： 我哋走。 然后就消失咗啦。呢阵时师傅嚟咗啦，佢点着咗写有肥仔三十八字嘅纸符，念咗一啲咒语，冇一阵，肥仔就醒咗啦。今日嘅故事就咁讲完啦，欢迎大家嘅收听。